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 场同埋白伟聪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的加入嘅。咁啊，而家英国嘅政局咧就陷入咧即系几十年难得一见嘅动乱啊！咁啊，因为咧即系执政嘅工党咧实在太无能啦，佢上咗任咧几个月咧就已经全部见晒底啊！嗰啲咁嘅副首相咧又呃嗰啲啊买楼嘅啊嗰个免税津贴啊吓，咁啊首相本人咧吓又呃嗰啲咁嘅西装津贴啊。啊，就啊睇足球啊，坐包厢嗰啲有人俾钱啊，总之咧系小家咧系夹咧系失败啊。咁虽然咧系有 Donald Trump 嚟啊，打咗支强心针，系咁已订咗1500亿英镑嘅合同俾佢，佢即刻嗱嗱声咧就涌埋去咧去执。之但系啊，佢嗰个民望咧系唔会高嘅。咁而家反而最高嘅咧就系英国国内啊，系标榜翻。爱国的本土主义这个叫革新党 Reform Party、这个领袖呢就叫费拉治。费拉治呢长久以来这几年呢他在社交媒体的人气都很高的。他独孤一味呢就是说、英国现在太多外来的移民了。今年呢、经过规划或者工党放水、被一些人呢是得到永久居留权呢又多80万。最重要的就是今年是年初以来头的7个月在经过英法海峡涌入来的那些的中东或者不知道来自哪里非洲啊这些这的、非法移民有高达30000人。虽然呢就英国退出欧洲、退出欧盟呢就一点都于事无补对于堵截这些非法移民呢就只有呢是变本加厉。所以连 Donald Trump 呢是来到伦敦呢都在说你要用军队去对付这些非法移民。这些比我10年前是讲中晒的是吧、这个10年前这个自从德国这个共党出身的、前东德、这个麦克莱夫人大开中门我已经在香港的光明顶就大声疾呼说你欧洲连同英国一定行上一条死路。而家呢个后遗症咧，系终于出现，系嘛？呢个后遗症咧，就连累埋咧，似乎啊，香港嘅 BNO 人士，因为费拉治咧，就近日咧就雄心万丈，佢觉得咧有办法咧提早拱冧呢个工党政府。咁咧佢喺最新一场记者会咧就话咧，佢上台之后将会取消啊喺英国任何。啲人申请移民啊入籍啊等等嗰个5+1嗰个基本个居住要求。这个呢5+1嘅居住要求呢喺英文里面呢佢哋叫做 leave to remain。咩叫 leave to remain 呢就係、英国内政部喺个护照度吸嗰个印啊嗰个头嗰句。即係话呢吸嗰个印呢就係 leave to remain 喺、United Kingdom 呢就是 for permanently, 是永久性或者 for indefinite period, 即是说不需要再接受任何一年逐一次三年逐一次的签证限制。那这个 leave to remain 这个印呢就相当于就是永久居留权。那么英国向来呢、那个移民法例呢就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就是呢当你譬如说、就是入来英国读书不计啊如果你是读完书毕咗业在这里找到份工作你的雇主呢手续上要跟你在内政部那里申请一个工作证一个 work visa。这个 work visa 呢就有时是一年逐一次有时就3年逐一次。譬如我自己那时候在英国读完书呢在这里找到份工作呢咁就係一個 visa 一個叫工作證咧，就係、第一年入到去，佢就吸3年嘅第一次入去啊。3年之後咧，咁視乎我個合約咧，跟住咧佢又俾多3年嘅。咁變咗你喺呢度揸住個工作證，係做滿5年嘢交足税，良好市民咧，變咗第5年尾咧，你就可以咧係攞呢個叫 leave to remain 係呢個印啊，即係話。永久居留啦，而家揸住永久居留咧， 住多一年咧就可以申请入英国籍。嗱，呢个规矩咧几十年都系嘅，系咁嘅。就算戴卓尔夫人上台之后就系咁嘅，系嘛？咁啊，当然戴卓尔夫人保守党嘅时候咧，都主张咧严格控制外来嘅移民，但系佢冇话到要取消呢个 leave to remain 系五加一。咁而家咧，费拉治咧就今日喺个记者会咧，突然间就佢直情取消五加一。啊，当有啲记者即刻问喂。咁烏克蘭難民同埋香港嘅 BNO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啊，係因為中國宣布無效，你要咧有一個義務責任要接管香港人入嚟嗰個五加一嗰種，咁你係點咧？咁啊，費拉治聽到咧就黑起口面，就似乎不耐煩。佢話我上台之後一個都唔俾，就係咁多。嗱，你要聽住呢一句説話係嘛？係佢被動問及嘅。咁呢個咧就喺呢啲香港人啊，甚至係海外人士啊，或者香港人呢一陣恐慌，或者咧係親中嗰邊咧就幸災樂禍啦。我睇你呢班 BNO 走去邊啊？啊，你哋個祖家都唔要你啦，係嘛？睇嚟你哋啲五加一咧未曾住滿咧，嚇就呢個費拉治會上台啦。所以香港有好多親中愛國嗰啲求神拜佛。吓、啊、佢希望费拉治快啲上台执政，然后将呢啲香港人全部赶落大海。嗱、啊，呢啲就系中国人嘅劣根性啊！我哋计十几廿年都系讲咗啦，系咪？啊，不过呢将呢啲咁嘅情绪啊摆埋一边，我哋今日咧系分析到底啊系会唔会发生，有几大机率咧系会发生，系咪啊，鲍生？ 咁呢个当然系啊，对于好多香港人，特别 BNO 嘅人士啊，晴天霹雳。不如我简单讲一讲，佢今次唔只系取消呢个永久居留权作为佢嘅政纲，系有四点嘅。重点就第一啦，头先陶生已经讲咗啦，就系取消所有人啦嘅永久居留，即系冇再可以五年之后咧可以申请呢个 ILR。换句话讲，其实咧亦都唔会俾呢啲人咧可以入到 BC， 即系入到英籍噶啦。因为咧入英籍首先第一步咧你要攞得。永久居留，当然啦，即系你有其他嘅特殊途径，咁嗰啲唔计。第二点咧就系收紧嘅工作签证，咁将嗰个每年嘅失人工咧41,700磅咧就提升到60,000磅。咁呢部分咧对于香港人嚟讲咧影响不大，因为大部分人咧都唔系用呢个工作签证咧进入英国嘅。另外第三点就禁止享用福利，即系任何签用永居。嘅人士咧就不能够享受申请政府嘅福利，咁呢部分咧对于香港人嚟讲亦都影响较少啊。而第四点影响都大嘅，就提高嗰个申请要求，就系、是、英语嘅要求咧。据说咧佢就话要求去到 C 一，即系唔止咧而家嘅程度。咁对于好多香港人嚟讲咧，应该冇问题，但系少部分咧可能英文程度略差嘅，或者啲老人家未够嗰个年纪可以豁免咧。影响都比较多。嗱，咁中观呢几点咧，近日喺网络上面当然有好多嘅分析同留言啦。但系我首先讲，我觉得费拉治咧系一个真小人，佢真系咧喺个选举仲有一大段时间之前咧列出自己嘅政纲。嗱，究竟佢点解咁做，我哋阵间可以分析啦。但起码佢而家明码实价地讲俾你知，佢系会行呢个方向。呢个系咪极右咧？呢个再讨论。但是呢是一个锁国民族主义的政策，即是说呢将外来的移民拒诸门外。那究竟英国的社会或者个文化容不容许这件事发生呢，阵间都可以谈的。但是呢在那个政治的策略上面呢，现在他就 set 了一条死路卡，即是说呢任何如果跟他的移民政策相近的就会被指为呢是跟他条队的。但是调转如果呢跟他不同的，那他就可以吸纳那些现在整个世界突然间涌现的这种叫做类似英国优先啊，类似叫做反移民的措施。因为今次他这种的政策呢其实是模糊了合法和非法的移民。而很多的英国人呢现在对于跨海过来的非法难民呢是很大的反感。你看到伦敦的示威呢是很大的规模。好多人呢其实已经将合法同非法嘅移民呢混为一谈。咁阿费拉治呢就好聪明地利用呢种 民粹，於是乎咧就將呢個合法嘅移民嘅永居資格咧都拱埋入去佢呢個政綱裏邊。咁所以咧，其實今次咧，我覺得佢係一個壯大咗自己呢啲支持者嘅光譜，而且進一步咧。希望去挑战咧呢个特别系工党啦，保守党就拱埋一边先啦。挑战工党嘅呢个执政地位， 我就认为咧系八个字，系虚张声势嘅选举预言。佢而家咧去进入选举状态，佢而家嘅目的咧第一优先就系拱冧工党，要谂咩办一个办法咧系自己咧系快啲咧系上台执政。而喺呢方面嚟讲系非常之困难，点解？因为而家成个英国嘅下议院啊，650席里面咧，工党咧系占据咗系咪427席定系400几？系呢个咧绝对嘅大多数，非常压倒嘅大多数。呢啲议员咧，就算佢哋心里面个个唔信啊，呢个斯坦默嘅话，佢哋都要保住自己议席咧，顾住份工啊。所以咧，你而家要指望啊。下議院裏面呢班咁嘅大多數嘅工黨議員同埋保守黨啊、自由黨一齊，係對斯坦默咧投以不信任票咧，呢個係非常之渺茫嘅。咁所以咧，而家費拉茨嘅政策咧係非常之大膽，佢係企圖繞過呢個咧下議院，直接咧係訴諸於街頭，訴諸於咧呢個民眾，而亦即係話嗰啲咁嘅知識精英咧所憎恨嘅叫民粹主義。嗱，系唔系民粹主义咧？呢个咧，我哋以前都约略讲过，可以摆埋一边。所以费拉茨呢番说话系讲俾一啲英国穷乡僻壤同埋北部嗰啲失业率高嘅城市啊，同埋睇足球啊嗰啲咧，嗰啲人听嘅。嗰啲人咧系唔熟悉英国嘅移民法嘅，佢亦唔知道咧 BNO 嗰个程序点申请啊？点解会有一个 BNO 系可以嚟英国嗰度定居啊？嗰个历史因由啊？呢个中英联合声明系乜嘢啊？几时签订啊？英国嘅戴翠尔政府喺中英联合声明嗰时应承啲乜啊？另外就系乌克兰啊，嗰啲难民啊，乌克兰嘅难民佢循啲乜嘢嘅途径啊走入嚟啊？嗱，对于大众咧系无知嘅，呢个唔止系英国吓，西方好多国家都系，美国都系不分左右嗱，呢个一定要强调，左边嗰啲咧有佢哋嘅无知，右边嗰啲咧因为佢哋淳朴。他们只是留在他们自己的乡镇啊，或者那些失业的以前的生产钢铁的城市啊，睇波，他们是没有视野的，是没有国际视野。所以呢，费拉茨包括费拉茨本人，我不相信费拉茨本人呢是认识中英联合声明产生的 BNO 是什么因由，同埋中英联合声明是经中国单方面废除无效之后，英国对待啲300几万 BNO 嘅人士啊，系一个咧特别类别啊吓嘅一个咧道义嘅责任，系同嗰啲而家坐住橡皮艇啊，系爬艇过英吉利海峡嘅嗰啲中东所谓嘅非法移民嘅难民咧，系有本质嘅唔同。呢啲佢唔知嘅，或者佢知少少，或者佢咧最终会有法律顾问话俾佢听，但系而家。即是你好像煮道菜咁，佢而家咧喺个厨房度要将啲餸码摆晒出嚟嗰个台嗰度，然后咧就要咧检查嗰啲配料，然后咧就睇只镬洗紧只镬啊，而家都未曾将啲餸码咧系落镬啊，系嘛？所以咧呢个系好早期嘅一个咧系好粗朴嘅选举语言，系话俾嗰啲而家不满保守党同埋工党嘅大多数啊嘅英国本土啊。尤其是鄉鎮裏面的選民聽的，係咪？而且亦都係受到 Donald Trump 近兩個月的影響。所以我話啲香港人咧，尤其是香港嘅 BNO 咧，係唔需要過度緊張喺現階段，因為咧佢側邊個副手啊，都係一個應該都係嗰啲內政事務發言人，都係一個印度人嚟嘅，係嘛？嗰個印度人咧係啡色人種嘅，佢話。呢度我哋将来上台，佢同佢即刻保镬嘅，系已经攞咗英国护照嘅入咗籍嘅外国移民咧，系全部不受影响，系嘛？同埋呢个印度籍印度裔嘅呢个副手话咧，佢话我哋将来审批啊，系入籍咧系会提高个标准。嗱，所以咧佢话前面嗰度一个都唔要，阿费拉茨讲一个都唔要咧，呢个咧系一个情绪嘅说话。 是冇可能做到，因为 Leave to Remain 5+1是英国几十年来嗰个移民法呢、这个第一。第二喺呢个 Leave to Remain 呢个叫5+1啊，喺呢个居留前期嗰个准备资格之上，仲有一个叫度身订造为香港人 BNO 做嘅啊呢、这个 category。呢、这个 category 咧，正如我以前讲过，系不从属于难民，又或者投资移民，又或者咧系毕咗业之后留低嘅工作移民嘅。嗰、那个咧系跟住中英联合声明嘅，要记住，中英联合声明系攞咗去联合国嗰度登记嘅。呢、这个协议系对英国咧系有约束力嘅。嗱，呢啲细节咧，费拉治我认为现阶段系唔知嘅。佢现阶段亦都无需要知道，到佢執政嘅时候，真系要赢到嘅时候，佢自然侧边会有外交事务同埋法律专家话俾佢听，边啲行得通，边啲行唔通。所以我不认为现时 BNO 嘅持有人或者喺英国留低嗰啲咧，系要作任何嘅恐慌。不过好多喺2021年、2022年选择嚟咗嗰啲咧，已經入咗呢個 stream 喺度5+1喺度住開嘅咧，嗰啲咧就住埋佢嚇，唔好半途而廢，亦都唔需要 panic 嚇。我認為嗰啲而家嚟咗嗰啲一定冇事。好啦，由而家開始嚟嗰啲又點咧？嗱，咁佢哋咧自己留喺香港嗰啲就自己要打算啦，係咪？如果而家填表。你而家即刻嗱嗱声，好似俾阿费拉治咁讲，吓到飙尿喎！唔好啦，我哋即刻走啦吓，唔走烂啦。咁如果你而家填表咧，你而家要认清楚，而家仲系工党政府有效执政，喺网上边嘅填表咧，仍然系5+1嘅。所以咧，你如果而家咧，加入啊呢个 BNO 嘅移民计划咧，就算两年之后费拉治上台，我都不认为佢会追索性啊。是会取消，是不是不会赶走。他最多最多最坏的呢，就是由他執政那天开始就呢 cut 了那个 BNO 5+1、啊、就以后我不再接受申请。啊、但是即使是这样都有得告的。因为呢 BNO 5那个另外那条队呢是跟其他的投资移民啊难民的庇护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里面有很多法律的技术细节，英国是一个讲普通法的国家，不是中国，不是乱来的，不是换了个人上去呢就将以前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那些完全推翻，是吧？这个呢改革大倒退是做不到的，是吧？但是我现在看他这个讲嘢和这个大势，他上台之后，如果他上到台啊，啊！佢会收紧一啲咧移民啊，嗰个标准，嗰个 requirement 呢个系一定会。例如，对于每年啊，你嗰个做嘢啊，嗰个收入会提高。但系呢个会唔会影响 BNO 咧？都唔会，因为 BNO 咧系冇话明啊，你嚟到一定要揾嘢做嘅。只要咧你嚟到可以自给自养啊，或者你做嗰个健康报告系嘛，冇一啲致命嘅疾病。而咧，大家都明白，你买咗太古城将军澳嗰层楼，你嚟带钱嚟英国买楼，有好多自住之后仲买多一层系收租。嗱，呢啲 BNO 嘅移民，费拉治喺费拉治嘅眼中系对英国有益同埋有建设性，因为系带钱入嚟。而家 Donald Trump 都发行一只黄金嘅美国嘅嗰个签证，系咪$1,000,000？所以咧，佢会跟住佢大佬咧。是叫 follow the money, 认钱不认人。嗱，呢个咧就系同嗰啲印度啊、巴基斯坦啊、孟加拉国啊嗰啲咧，两手空空走入嚟团聚啊、黐老公啊或者黐老豆老母嗰啲系唔同嘅。所以咧 ，BNO 嘅香港人系唔需要恐慌。我认为系99%嘅机会唔会发生。之但系佢上咗台之后咧。嗰、那個世界係點啊？一年之後，又或者兩年之後啦。而家咧，照計嚟講啊，嗰、那個工黨個喺下議院嘅議員咧係有400多席咧。如果斯坦麥同埋死都唔落台啦，佢 most likely 係工黨化現唔妥，就黨內咧就擁冧啊呢個司紀賢，係嘛？黨內咧係另行咧係選一個領袖出嚟。嗱，呢個係最有可能。之但係咧。 就嗰个唔会解散国会，唔会咧系提前大选，因为咧个个都知，保守党啊知，呢、這个工党啊知，一提前大选咧就大镬，系嘛？嗱，当然就算将来系会提前大选又好，五年之后选举又好 ，OK。啊！呢、這個費拉治嘅革新黨會唔會係一個人啊？一個黨去組成政府？我認為個機會都不大。佢一定要尋求同保守黨聯合執政，因為佢哋呢班人只係得一樣政綱，就係反移民。佢哋其他嗰啲經濟啊、軍事啊、外交，佢哋係攞唔到一套成熟嘅全面嘅政綱嘅。費拉治咧，我跟睇咗佢成咁多年，講嚟講去就係反移民。系咪？话太多啦，系咪？以前啊白人啊，而家又五颜六色啊咁。系啊，你喺 在野嗰阵时，你系攞嗰个票民望嘅时候，你可以讲。之但系你真系 ready 要坐入唐宁街十号咧，你就唔可以斋一味系反移民。你嘅军事、经济、金融政策、AI 政策，系咪？同埋整个全球啊，呢个对同美国嘅关系，同欧洲嘅关系。佢而家一隻字都冇，所以咧而家系一个咧系非常之早期嘅阶段，佢一定要将呢啲说话讲到好强硬，所以咧我唔相信佢真系咧而家啊 BNO 嗰啲咧香港人喺香港吓到鸡飞狗走。至于 OK 未曾嚟嘅，有心喐喐上嚟，有啲咧就香港啲人喺度想等退休，谂住咧过得一两年咧都仲有效啊，嗰啲咧就。你要密切注意住英國嗰個局勢先，係嘛？有啲咩變化？因為呢一兩年咧，我都話咗，自從九三大閱兵咧，呢、這個世界會有一啲非常之重大嘅變化啦。大執牌、大洗牌，呢、這個卻查理又被暗殺，然後咧，成個美國咧就是、愛國同埋基督教嘅精神咧係回潮，英國將來都係一樣。呢、這个大变局会将英国同美国冲咗去边度？而家系冇人知道，只大全个西方唔使讲，一个大方向就系反移民。嗱，呢个就系十年前默克莱夫人德国大开中门所种落嘅祸根。而费拉治喺呢方面喺原则上亦都冇错，因为啲左交咧系越整越离谱。吓，当然错嘅就系殃及池鱼。香港人咧，第一唔会一年一日拜四次神，第二唔会咧嚟到英国之后咧，又起关公庙，又起天后庙，又起呢个哪吒庙，系咪？香港人咧系好低调，同埋个个都勤力做嘢，吓唔会咧系对佢个主流文化咧系产生威胁。呢个费拉治系知嘅，不过佢而家所有嘅说话讲晒出嚟先。呢个正如 Donald Trump， 佢大佬系咪？他说过要在这个美国和墨西哥边境起围墙，现在那条围墙起好未？是不是由东至西呢那里几百公里呢是全部起晒。第一，第二，他第二任他回来的时候说要赶晒所有啊是经过墨西哥和美国边境走入来的非法移民。到他赶过两三个月啦，是不是在加州那里鸡飞狗走啊，是不是现在赶了几多呢？1100万人啊，就喺拜登執政嗰四年涌咗入嚟，佢话要全部赶走，或者将嗰啲犯罪嘅赶走，收尾又改口话将有刑事记录嗰啲赶走。而家呢两个月都好似停咗工啊，收咗工啊，系咪啊？系嘛？所以咧呢啲嘢讲大啲，系咪？然后咧就做少少，系象征式咁样做少少，同埋技术上咧系做唔到嘅。呢、這个咧第二。第三，如果你咁惊嘅，香港 BNO 有喺伦敦有嗰啲组织，有嗰啲所谓嘅国际线，就而家睇下喺香港嘅嗰啲人，如果你中意从政嘅话，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呢啲香港人嘅组织咧，就讲少啲咧，啲乜嘢Charlie Kirk 啊，系极右啊，系讲少啲咧，去闹啊 Donald Trump 吓，亦都唔需要再咧。咁執着於721啊 ,831, 你而家要 move forward, 而家就俾你呢係從政大顯身手、啊、你可以呢就聯絡三個黨，保守黨、工黨係咪同埋呢個自由民主黨，亦都主動可以同革新黨嗰啲人傾偈，係咪 好啊，嗱，话俾佢听，嗱，其实唔系咁咁嘅。以我接触到英国嘅民间咧，绝大绝大绝大多数人咧系不介意香港人移民嚟。嗱，大陆人点睇我就唔知道，但系佢哋咧异口同声系讨厌太多嘅伊斯兰啊，呢啲咧化外之民涌入嚟，因为呢班人系具有侵略性。OK， 嗱，就喺呢两日。英国啊，同埋加拿大、澳洲宣布咧系承认巴勒斯坦。喺意大利嘅米兰即刻爆发中东嘅暴动，揸住啲巴勒斯坦旗，因为意大利嘅女总理梅兰妮咧系坚决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嗱，呢啲咧就将会系令到革新党啊吓嗰个咧讨厌啊外来移民嘅焦点。但系咧，你亦都香港有好多人。你在 BNO 揸住你亦都要同佢。如果你嘅英文程度够啊，你要同啊费拉治呢啲人识沟通咧，唔系话你以前啊读嗰啲 AO 啊政务官啊嗰啲咁嘅英文啊写两封 memo 就够啊，嗰啲你九唔搭八倾唔埋嘅，系有一种特别嘅 chemistry 或者特别嘅 cultural wavelength 先至可以同革新党嗰啲人咧系坐低。系嘛？然后咧，同佢斟杯啤酒吓。你有足够嘅英国社会文化背景嘅知识，你要统战，你要有心理战。嗱，你有冇好似以前啊吓四十年代延安周恩来嗰种咁嘅人才，系可以将来访嘅美国嘅政客同埋记者系嘛打动佢哋，话俾佢哋听，中共咧系一个民主嘅党派。中共咧系希望将来喺中华民国嘅大旗之下，系同国民党一起民主选举。你有冇一个类似周恩来嗰种咁嘅人？有冇先？吓、啊，嗱冇咧你就蚀底啦。有咧你就唔使惊，呢场仗你唔会输。OK， 所以咧， 或者咁啦。 呢件事我觉得唔需要咧，点都好喺呢个阶段，你唔好过分恐慌。只不过喺香港嘅亲中势力就会即刻搞局，就吓到你咧，啲好多嗰啲香港 BN 都好似末日咁。呢啲系心战嚟嘅，系嘛？只要你一个人有定力同埋政治上成熟咧，喺呢个时候你需要嘅系冷静，就唔系咧啊成班人喺度嗌死啦死啦走走火警啊，会唔会赶人啊？系唔需要定啲嚟 ？OK， 呢度系英国 ，OK 嗱，除非有一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唔知。台海嗰度爆发战争，俄乌嗰度咧由北约参战，然后啲导弹飞嚟飞去，嗱咁就难讲啦，吓咁咧就一切另计啦，系咪？但系仲有另外嘅路数嘅，唔系冇嘅，一阵或者我哋下一集咧慢慢再讲，系咪啊？ 或者咁讲啦，你话费拉治唔知道中英联合声明啊，或者 BNO Visa 嘅内容去脉，我就唔同意嘅。当然佢知啦，或者其实佢系扮唔知，或者佢唔想知。咁无论如何呢，而家我正如我所讲呢，佢而家摆出个真小人嘅态度呢，讲明摊开晒嚟讲呢，都系件好事嚟嘅。第一，起码香港人呢知道佢下次如果选举嘅时候个投票取向系乜嘢。咁你就可以呢考虑下究竟再投唔投呢个革新党啦。咁另外呢就系、是、其实好似你话唔需要恐慌嘅原因系有啲实际嘅数据嘅。因为如果呢即系根据嗰个执政嘅时间咧，最快都去到2029年咧，先至会重新选举。咁啊，仲有时间。咁喺第一批啊，我认为啊，最早啊，包括喺LOTR 啦，嗰啲其实已经咧，你已经入咗籍噶啦，问题不大啊。所以咧，呢一批啊，咁我咁讲，去到2022、2023到嗰啲咧，其实都冇问题。而之后嗰啲咧，就如果仲未出发，嗱，坦白讲，我都讲过好多次啦。如果有需要嚟英国嘅，已经嚟咗噶啦，或者已经出发咗。咁如果你仲系犹豫不决嘅咧，咁呢啲咧，其实你可以唔嚟嘅，因为如果而家你担心咁嘅情况，会出现咗取消永居啊，你又惊啊层楼啊系个价钱啊卖得唔好啊，跟住啊你仲喺度谂紧香港搵多几年钱咧，咁我劝喻你咧，你就唔使走啦。啊，呢啲就好实际嘅情况。咁好啦，如果即使真真正正，唔知点解工党癫咗，保守党又傻咗，于是咧就要解散国会重新选举。咁喺个咁最恶劣嘅情况之下咧，我哋都要睇下喺革新党个上一届嘅得票率。嗱，佢得票率14.3%得5席，而工党咧 就得票率 33.7% 就411席，保守党 23.7% 121席，咁自由民主党 12.2% 就72席。嗱，咁你睇翻个分布嚟讲咧，我当佢好似保守党咁样，能够得到20-30% 嘅支持率，其实个粗略嘅计法，佢只不过系可能攞到100-200席，已经赢到癫咗噶啦。如果用革新党嘅呢啲咁嘅政纲同埋佢哋喺地区嘅工作嘅能力啊，咁所以咧，佢唔可以一下子咧变成执政党嘅。最叻，可能最多只能够取代保守党成为第二大党，佢都要同呢个执政党或者当然可能系工党啦，咁就要组联合政府嘅，即系话咧，佢今次咧就开天杀价之下咧，佢当然想做执政党，但系好务实嘅，其实佢只能够做呢个联合政府里面其中一员，呢、這个可能系费拉治个心里面咧个真正嘅路线图啊。而即使啊，佢组成联合政府之后，佢都冇能力可以咁样去改变晒成个移民政策。咁而且真系就算呢个联合政府组成咗之后，究竟实际上嗰个法律嘅操作啊，同埋到当时嘅民意嘅考虑反弹等等咧，仲系未知数嘅。所以太多 unknown 啊，所以咧，我同意系唔需要惊住， 唔需要咁惊， 亦都可亦都要知清楚。即是你不可以再支持这个革新党，这个是最实际的情况。 那我觉得这件事就另另计，支不支持呢都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英国人呢是玩议会政治玩了几百年的，他有很多桥的、啊。如果他们觉得即那些精英又好，民众又好，包括中产阶级又好，听下觉得费拉治那些东西行不通，你怎可以取代整个 Leave to Remain 非法和合法移民一起取消呢？现在 Donald Trump 都没这么说， Donald Trump 由头到尾都说我们欢迎合法途径入来的移民，即是说那些 H1B 啊，或者平时拿那些亲人团聚他照样保留的。不过他最近对 H1B 呢他都是惩罚或者加那些叫企业你请人即是请工作证的时候交那个申请费而已嘛。他现在不是说不给印度人入来啊等等。他会收紧标准但不是取消的嘛。所以其实费拉治你看他那个记者会是充满矛盾的。他说一个都不给，说一个都不给，跟着他隔离那个这样的助手呢就糾正咗，佢話唔係，係嘛？冇咁犀利，係嘛？不過將來啊，嗰個申請入籍同埋永久居留嗰個標準會提高，所以我認為第一喺技術上佢不可能取消全個國家嘅5+1，因為你而家睇下，如果 Donald Trump 攞咗1500億英磅啊，係嗰個合同入嚟，啱啱前日嘅事，係嘛？喺英國好多嘅地方咧，係 Google 啊。Microsoft 啊就会设厂，佢喺未来啊3-10年咧，或者更加短嘅时间咧，会制造至少7600个呢啲高技术嘅职位。嗱，呢啲高技术嘅职位，我请问系咪所有都系由本土啊系出生嘅白人出任？而家喺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读紧书嘅，喺剑桥读紧书嘅好多外国学生，佢睇到 Donald Trump 揸住咁嘅合同嚟，内心都偷笑啦。因为到他2年之后毕业啊，他多了在英国找嘢做的机会。咁如果费拉治那套嘢即刻实行，话取消任何啊，吓唔系喺英国出世，吓你喺度读下书，吓唔该你毕咗业即刻走人，吓呢个我认为是不会发生，因为那些企业仍然会为他啲佢心目中心仪的雇员系申请工作证。你除非你是连内政部连这个 work permit 这样东西都取消埋、啊。所以如果是这样呢，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颠覆。这个呢绝对不会在英国发生，我认为。因为英国人几百年是很害怕那些呢是极端的政策的。他可以接受中庸之道，然后呢偏左或者偏右。所以费拉治这些呢是叫选举语言。是不需要过度解读， 虽然是选举语言，但是他的嘴脸态度呢 嘴脸就是一个咁啊， 是吧？ 咁啊，嘴脸是一个很主观的。 咁佢点都不是一个亲和的人啊！你记者问到他 ，none of them will get it 呢个态度呢，是真的很串，是吧？ 咁既然係咁串啦，咁香港人你就知道你嘅選票點樣投咯。我所以話佢真小人嘅原因就係咁樣，係嘛？咁如果你仲係繼續投佢嘅，咁你就自求多福啦，啱唔啱先？ 咁啊，呢個咧就到時先啦，係嘛？你要同佢，你而家首先咧就唔好驚咗佢。你而家要 reach out， 我話你而家最明智嘅就係你香港人要 reach out， 要同佢呢啲改革港黨、革新黨啊，至少你講你摸清楚到底佢想點，係咪？然后下一步你去游说他，我完全支持你呢是限制其他那些国家的难民，但是香港 BNO 根据于法于理于情，不要说于情了，你是不动得，是吧？与其你现在自己落闸，你不如告诉他，因为他的民望是很高的，不是低的，他上台执政不是没有可能的。当然啊，你嘅保守党亦都可以同有我有朝日都可以同呢个叫自由党咧系联合执政。嗱，而家唔知，就要睇下保守党嗰度点样应对。但系而家你睇呢个大势咧，系真系几十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未曾见过一个咧咁骑呢嘅英国嘅局面，就系、是、因为工党、保守党都太废啊！保守党尤其呢十四年啊，佢执政咗十三四年，佢背离咗戴卓尔夫人以前嗰套原则啊，佢太迁就而家所谓嘅年轻人啊。自从金马伦啦、啊，这个文翠珊啊上台啊，优柔寡断啊，保守党已经唔保守啊，保守党向左转啊，系嘛？呢啲咁嘅收留难民啊。在保守党的时候一直容许还加上那些 DEI 啊性别这些东西。所以现在费拉茨的民望高是有理由。所以冰冻三尺这个祸害的根源就是来自左交。现在你看看保守党十月初会举行大会，他正的就全面向右转，就将费拉茨的一些反移民的政策是拿过来自己宣示。然后咧，将佢咧 water down， 即系唔好咁极端。然后咧就吸引翻啲选民过嚟。而家为时尚早啊，我唔觉得咧系而家有好大嘅危机。但系保守党咧要自己执生，香港人留喺英国嗰啲咧，亦都要自己主动啲。但系嚟咗嗰啲2021、2022、2023年嚟咗，甚至2024年嚟咗嗰啲，我认为都冇问题，冇事。必要时你咪诉诸于法律咯。系嘛？嗰阵时会好多人撑你噶嘛？嗰阵时工党冇得捞啦，保守党冇得捞，佢哋就大声噶啦，系咪？啊，仲有好多人权组织嘅，呢啲唔使惊嘅。英国系司法独立嘅，系咪？ 啊，当然啦。咁我觉得而家即系除咗改革党呢个本身之外，其他英国朝野各党派一致都系攻击紧佢，就觉得咧佢嘅移民政策咧。是违反晒英国所有嘅承诺啦，或者法律嘅依据，所以而家香港人其实可以趁呢个机会咧，做一啲沟通啊、游说啊、宣传嘅工作，因为正正系费拉茨咧呢种咁嘅言论同行径咧，系彰显咗香港人嗰个身份嘅特殊嘅地位。好多英国人虽然知道咗 BNO Visa， 但系嗰个来龙去脉，正如你所讲，真系唔清楚。而家正正系可以借呢个机会咧。去澄清翻香港人呢个身份，同埋咧喺个所谓嘅 marketing 又好，公关又好咧，可以做多啲功夫作。咁正如所谓，好多香港人嘅组织呢个时候咧，可以接触当地嘅 MP 啊、议员啊、媒体啊，去澄清翻或者去讲述翻香港人嘅故事。嗱，亦都系对于费拉茨嚟讲一个好好嘅一个表示，即系香港人咧系有声音嘅，香港人亦都系有权利嘅。 你唔使惊啲乜英国政客，而家呢一代嘅英国政客比你想象之中无知啊！我可以啊，担保啊，99.99%啊，到呢分钟为止啊，费拉茨本人根本唔知道咩叫 BNO 同埋中英联合声明嗰30年嘅关系啊！我认为佢唔知啊，系咪？佢周围嗰班人亦唔知啊，但系正如而家佢系一个好早期嘅阶段。佢玩得咁上下，就会有人埋台，就会话俾佢听。当佢真系要制定政纲嘅时候，或者佢要埋位坐嘅时候，就会有人话俾佢听呢啲唔喐得，嗰啲唔喐得，所以佢就会变咗 Donald Trump。有好多嘢咧，佢上咗台，佢就做天一半地一半。但系 这个过程我承认是会吃惊风散的，啲香港人好多人。之但呢早嚟咗嗰啲呢你就一定唔使驚。2021,2022 嚟咗嗰啲呢你就要住就住埋佢。吓嘛五加一攞埋佢。攞咗之后你咪睇下佢点变囉。未嚟嘅嗰啲吓咁而家咁融入大湾区都唔差係咪呀，听讲个个周末入去平靓正啊。吓嘛而家又有大空经济啦。是不是有一个 到2025年底了，陶生如果2020年 LOTR 都不出发跟着这五年都不动又没有买楼、 啊、 又没有辞职，其实都不用来了 是不是、啊、即是讲白一点那句 不 是 这样的，来了呢就真的你说就算不是哪个党上台来了英国现在的经济不会五时三刻就会好翻的，是不是？即是如果你看香港，如果你是有一个即是政府的公务员啊，又或者在大学那里教书啊，或者什么啊，除非共产党 是玩得快过你啦，即刻落到来全部收归国有啦，是即刻大换血啦，是吧，好像赤柬入金边啊 ,1976 年咁啊，将所有戴眼镜啊，是吧，有啲皮肤白嫩嗰啲全部请晒落嚟啦，赶晒入大陆啦，除非是咁啦，我唔知啊，我呢个我唔敢预测啊。只但是你而家睇呢个局势真係全世界呢都好难预测下一个月发生啲乜嘢。你家普京已经派战斗机係进入咗拉脱维亚12分钟。波兰已经讲你再嚟多次我就开炮焚你个飞机落嚟。喺理论上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一早讲咗外围热身战已经开始。而家埋牙嗰次爆炸呢就随时会发生。一发生的时候是不是英国的态度会怎样，是不是即刻组成联合政府，是不是美国那里会怎样，北约那里现在没人知道。今个月不知道下个月的事。我们风云谷不是说危言耸听的。我们一早已经看到这个这样的大势，不是十年前为什么我就这件事和美国西方的左交是我陶杰啊。是全球的华人社会里面讲得最多的。咁你而家睇到啦。係咪嗰时好多啲人觉得咩嚟㗎呢样嘢，係关人鬼事咩，咩叫 DEI 呀，係咩叫做大爱包容呀，唔好咩，係咪咁啲后知后觉嘅人呢就係蚀底咗少少㗎啦，啱唔啱咁，但係呢点都好，係咪即係而家呢係嗰个飞机进入一个气流，係咪咁绑好安全带，你喺度嗌呀，喺度狂呼都冇用，是吧，最紧要呢就是目眼观四方，耳听八方，然后计下你自己有几多筹码，你屋企嘅细路仔几多岁留低喺呢度读书，是吧，读乜嘢学校，然后如果要走嘅话，是吧，计计几多筹码，系走嘅呢就决断啲，唔走嘅话呢唔舍得嘅呢你就留耐啲，之但系喺圣经旧约里面天火焚城要毁灭一座所多玛城，上帝是派了一个 evangelist， 一个呢叫做福音，一个呢叫天使，是告诉一个罗德那个人听，他说嗱，上帝认为你是好人，你快点带着你老婆及时走了 ,ok? 那于是罗德就带着他族人走咯，但是呢离开了出了城去到对面的山那里呢，他的老婆不舍得拧转头中望。上帝的天使说你一走你就不要拧转头，记住不要贪恋，结果他老婆一望拧转头，一阵风吹过来就变成盐柱，就变成一条 pillar of salt， 这些旧约圣经里面讲了，所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走就走，不走就不走，是不是，好吧，这个就我们不可以是为每一个家庭是度身订造，是笼统的，好像四年前某些不负责任的 KOL， 不要理你那么多了，总之走啦，是不是都走啦，走了先算啦，走了等到你香港啊，是内出血啦，不可以这么讲，是吧，那我相信呢听开风云谷很多人呢都是专业和中产的人士，这条 formula 是永远呢是啱的，是不是，你要呢量力而为。量才而用， 只是中产的，其实就算基层都可以决定的，因为大把人都是揸住咧个袋里边唔多咁样出发嘅，出埃及记都唔系全部人咧有牛有羊啦、